健康地球人，刘远芬健康法师。 好啦，来到最后我们健康地球人的这个部分，由九点半到十点钟就请来香港大学研究中心的总监，就是健康法师在这里。法师你好。 你好，刘远芬。 法师经常都跟我说一样东西，你的电台真的有人听过，他原来是不下第一次跟我说。我就是法师，我们电台真的以数十万计去听的。 真的。真係好令人尊敬， 真係其實你講唔係怕費，即係我都喺度諗，嚇有冇一個講堂可以係以數十萬計嘅人係聽到我哋嘅節目嘅咧？ 我諗真係好難啊！即係呢個大氣電波其實真係好犀利。 係，同埋因為其實呢個大氣電波咧，佢並不是淨係喺香港呢個環境嘅。 嗯嗯。 我聽嗰啲朋友同我講，佢係澳門嘅啦，內地嘅啦，仲有咧，我哋有唔少朋友咧係嚟自紐西蘭啦、加拿大啦。 點樣聽啊？佢哋？ 佢哋話原來有當地嘅電台。他們都會是聽到我們的節目的，可能他們有些人是 cap 的，就是說是不知道用了什麼的方法，另一方面在網上，因為我們可以在那個電腦上面你 download 了我們的 app， 你就已經聽得到的了，其實是很簡單。甚至乎我有時候會想一下，其實我們那個在香港，如果單講香港，我相信在收音機旁邊，我想無論你在哪個角落，只要你扭開收音機，你扭正我們的台，你就已經聽到。我想甚至乎我最近看到有些朋友，他可能是來自一些在監獄裡面的朋友，我看到他們對我們這個節目的喜愛，甚至乎是對他們的幫助，我更加我法师讲，我哋都系有好多嘢，原来我哋系可以做噶，都系嗬。 嗯，其实有机会同把佛法同大家分享，其实都系我哋嘅一份嘅福分啦，亦都系我哋好开心嘅。 嗯， 因为我哋即系人开心，其实当然系拥有系开心嘅，我有钱啊，有楼啊咁。但其实一啲更开心嘅开心就系你可以将一啲你中意嘅嘢同人分享。 系， 即系我睇到一本好靓嘅书啊！哇，呢本书好好睇啊！你睇下出嚟好好睇噶咁。我而家话啊，一啲佛法好好嘅，你学下咁。 系， 原来有人学喎。咁其实对我哋嚟讲系好开心。 嗯，其实咧，我觉得法师啊，其实我自己一路听佛法呢几年里边咧，虽然我即系我仍然都系一个好执着嘅人，或者我仍然都系会觉得自己会有好多计较啊，有好多自己嗰、那个即系、就是、我喺里边。不过我自己觉得好彩，我都有机会听到佛法。虽然我就讲啦，我虽然唔系一个佛教徒，真系唔系净系佛教徒咧，其实听佛法觉得舒服噶。而我觉得我都系一个好大嘅受益人啊。 系啊，其实我自己当然是一个受益人啦，因为我以前都是一个好似你咁啫嘛，即系而家都系好似你咁，不过就点有咩唔同咗咧？就系学咗佛之后，咁学咗佛，点解佛法系咁重要咧？就同我哋今日要开始讲嗰本经有啲关系。 系， 我哋今日同大家介绍一本叫《法句经》啊嘛。咁法句经就法就系佛法，就系真理咁解。咁法句经嘅意思就系真理的句子。真理嘅句子，咁真理点解咁巴闭咧？咁真理同假理有咩分别咧？咁嗱，我可以讲一啲歪理、假理俾你听，我可以氹到你好开心。 系， 咁但我讲啲假嘅道理，我就算氹到你好开心都好咧。嗰、那个问题就系呢啲假嘅道理咧，慢慢就会浮现出嚟，原来佢假嘅，佢呃你嘅，咁你就会唔开心噶啦。但如果我讲一啲真理嘅道理，真理嘅道理就系好永恒嘅，你摆到去边度咧，你个哦，原来啲嘢系咁嘅。咁如果你明白咗嗰啲句子系咁嘅时候咧，你依翻嗰啲真理而去做人咧，啊，原来你好舒服， 容易啲啊，容易 啲。个世界就系咁啊嘛，你要同嗰个客观世界矛盾，要自以为是去做，而唔依嗰啲方法去做事咧，你一定冚崩头。 系，同埋法师，我有时觉得咧，我成日都讲，我哋人系有阴暗面噶， 系啊系啊， 喺我哋嘅内心里边，其实我哋都想善嘅，但系点解另一端咧，其实嗰个阴暗面好犀利噶， 系啊系啊。 当我要去同自己碾过嘅时候咧，成日都要同自己倾偈，咁我觉得佛法对我嚟讲最大帮助系咩咧？就系觉醒，原来。我会知道我做咗呢啲黑人憎嘅事，我自己会点解我又做咗嘅？咁我会自己同自己倾偈，我希望我下次再做呢啲事嘅时候，个时间会长啲。但我觉得里面嘅挣扎咧系多嘅，但系原来我睇到，原来我系一个咁嘅人咯。 你个学说讲得真系，我真系觉得啊。同你讲咁耐都冇嘥咗我一番心机。原来刘远芬知道觉醒系好重要嘅。哇，真系觉醒好重要。 好重要，好重要。 因为你一个人沉迷，你就唔知道你喺边度，你就糊里糊涂。咁一个糊里糊涂嘅时候就自以为是，就系咁做一啲错嘅嘢。咁你到你知嘅时候，通常系 已经是太迟。 嗯。 那如果你是觉醒的呢，你就懂得去深思啊，反照啊， 嗯， 继而去改进啊。 是。 那所以这个觉醒的力量，就是佛陀所讲的觉察，其实真是我们，嗯，即是作为一个人，你想你自己升呢， 嗯， 进步，你一定要去觉醒。 嗯。 你不觉醒，随境所转，随你自己的情绪所操控， 嗯， 你一定到头来撞板。 是。 咁所以你如果要想进步嘅，你一定对嗰个真理啊，嗰个事实啊，有一个更深嘅层次嘅认识，有一个更深层次嘅认识，你先至可以去依返个真理而去做，继， 嗯， 而去寻找一个更好嘅处事方法， 啊， 更容易去步向呢个幸福，离开痛苦， 嗯，真系好重要啦。咁所以我都系头先法师一嚟到，我就话，其实我好期待住。咦，法师今日我哋讲新嘅经，咁， 系啊， 但八句经，我睇下佢系里边系咩内容先得啊。 嗱，头先讲咗八句就系，是，真理的句子， 系真理的句子。 咁其实佢一句句，即系佢两句两句咁，就几句几句，每一句都好短嘅，唔系好似上次260句字。虽然呢篇经文有423句， 嗯， 咁但佢每一句都系四句偈啊，几句偈嘅啫。咁，嗯，佢几句偈几句偈咧，佢每一句偈差唔多都系独立嘅。 咩叫偈啊？ 偈就其实我哋一首，即系我哋中国一首诗啦， okay， 即系譬如话即系四个七个字咁样就一首诗啦。咁佢呢啲都系通常都系 几个字几个字咁， 几个字几个字咁，嗯，就一首偈咁，就即系譬如话我哋而家呢啲就五个字一句咁，嗯，就六句咁咪一首偈咯，嗯。 OK， 好似有一个意思喺里边嘅，入当中有含义，有个寓意喺度嘅呢啲偈嘅。 偈你里边梗有啲意思嘅，梗有道理嘅。尤其是我哋而家讲呢啲偈叫做真理的句子，个，嗯，意思就系每一句里边都有啲真理。 OK， 好咁我唔再咁厚多咯，我要快啲，咪有俾人话我，你成日都挂住讲。咁多阻住晒咁样。 咁其实我哋而家就系第一品，佢好多品嘅。第一品叫做双品。咁， 嗯， 双品嘅意思咧， 双系双飞嘅双，双双对对嘅双， 相对相对对嘅双，一 pair 一 pair。 嗯。 咁嗱，其实我呢一 pair 一 pair， 佢你见到嗱，譬如佢第一 pair 就是，佢就我读一读先啦。 好。 佢话诸法意先道，意主意造作，若以染污意或语或行业，是则苦随彼，舆论随受足。诸嗱呢个就第一句咯，第二句就系，诸法意先道，意主意造作。若以清净意或语或行业，是则乐随彼，如影不离形。 嗯， 咁即系佢一 pair 一 pair 嘅， 即系叫双品，所以系 双 一双 一双嘅。 嗯， 嗱咁点解系双品咧？嗱，佢最关键嗰就系，呢个就系染污，一个就清净。 嗯， 咁即系佢俾到你睇啦。佛陀话啦，如果你系好似话你系沉迷咧，你就咁；你系觉醒嘅咧，你就咁。咁，佢一 pair 一 pair 咁摊晒出嚟俾你睇。 嗯， 嗱你自己拣啦。 系 嗱，如果佢话嗱，我先讲一个句子啊，嗱佢。其实因为虽然是很短，刚才读了都不够20秒啊， 嗯。所有字我其实懂看，但我不懂解。 是啦， 通埋的时候。 但它里面是很多很多意思。 嗯， 首先讲一讲它。诸法意先道。诸法就是这个法字呢，诸法就是一切东西。 嗯。 它一切东西呢，意就是我们的心。 嗯。 都是我们的心去行先的。诸法意先道。 嗯。 诸法意先道其实里面其实是很多东西的。譬如有人问，喂，阿空师啊，我一刘远回来，喂，到底个世界话事啊，还是我话事啊？到底是我条命话事啊，还是我话事啊？到底我出了世的时候，我的八字话事啊，还是我话事啊？我可不可以话到事呢？即如果个世界话事啊，我没办法话事，那就算啦，那就看个世界怎么 样。我跟他 行啊。跟他行啊，是吗？你说如果不是我条命话事的啊，紫微斗数啊，铁板神数啊，话个个都很准到无法无论啊，我都是一出世已经定了，不用想啊，是吗？但是佛陀说，诸法意先道， 嗯， 是由你的心去行先。咁所以如果个心指出，就佛陀讲，你的心对于你的幸福，对你的人世间，嗯，其实是有一个主宰的，一个是一个行先的地位。咁， 嗯， 所以如果佢行先的意思，其实 佢主宰紧我， 佢可以你个心系可以 主宰紧我成个人嘅生活嘅作息啊、模式、谂嘢方法。 系咯，你个所以意思话咧，你个心系你个心系好重要。 咁咪即系我咯，系我自己。 系咯，系，嗯，你个心系可以去改变呢样嘢。你个心系可以行先嘅。 O K， 咁啊，法师咧就为呢一个嘅法句经咧就开咗个头出嚟啦吓。咁啊，我哋头先就曾经讲过，啊，刘远芬啊，今日咧我哋可以第一品先嘅，但系我睇嚟第一品都问水啊，要完成第一品，但系我哋唔会嘅，我哋尽力吓。 好 嘅，转头翻嚟再倾嘅。 健康地球人，刘远芬健康法师。 好啦，我继续同阿法师讲到有关呢个法句经吓，咁啊，今日系第一堂啊，咁呢一个法句经嘅，而家讲咗第一句嘅啫，咁样，咁啊， 未 讲 完第一句， 系知道，OK， 明白。 佢话诸法意先到，一切嘢都系由你个心去行先嘅，咁我哋就俾咗我哋个希望啦。不论你系出世系喺边度啊，你有几困苦啊，你个环境系点样样啊，咁如果你个心去行先嘅时候，你个心系可以去导引你嘅。咁即系好似个胎盘喺你个手上边啦，咁你当然就嗰度风景就扭去嗰边，嗰边唔靓啊，另外嚟边乜乱扭一轮咧，你个心乱去一轮咧，咁当然你架车你个人就即系都唔知去边啦。但如果你话我个心系有一个目标嘅，我知道虽然条路有崎岖有上有落嘅，但我个心系揸定主意嘅，而我知道我个生命可以由我个心一路咁系带住去行嘅。咁即係意思係，如果我搞好個心，咁我係可以喺生命上面話事嘅。當然調返轉頭啦，我個心係搞唔好嘅，我個心係放晒撇嘅， 完全冇辦法去操控周圍嘅環境呀，嗰樣嘢呀，咁佢會係上嗰個邊個人影響我都得嘅，其實係 係啦。咁所以第一句嘅就話諸法意先到，嗱你個心係行先嘅，你如果你唔搞佢呢，你就即係話俾人係你個心係好緊要。咁佢第二句就話意主，由你个心去作为呢个你自己生命嘅主宰。边个主宰你呢？咁其实系你嘅爸爸妈妈，你自己嘅老板啦，咩？其实个佛陀话唔系，你嘅心主宰你。你着几多食几多，你咩发咩脾气，或者你有咩慈悲喜舍，其实都是你的心。咁你的心是主宰的生命。同埋仲紧要就是意做作。譬如话你呢个新城电台。新城电台是哪个做呢？咁当然是最初你的大老板，最初的大老板话以为我哋 不如搞个电台嚟做啦。 电台嚟做啦，咁就一念㗎咋喎。咁佢一念之中去搞个电台啦，跟住佢又搵埋去请人啦，咁又去跟住搞，跟住你哋又嚟参与。咁都系一批有心人，有咗咁嘅计划，有咁嘅嘢要去做，咁所以呢个电台都系一批人嘅心而做出嚟嘅，乃至到呢只整等大厦，其实都有画即师啊，嗰啲引出钱啊，都系有心去做作，咁所以喺人世间里边，好多嘢都系人嘅心去创造出嚟，咁大自然当然就有啲系，有啲唔系啦，大部分大自然都系嘅，大自然做，咁就无心，咁而家有啲基因改造都系人心做噶咯，系咪？咁所以我哋嘅心做作好多嘢，好多嘢出嚟嘅，咁所以其实前面嗰两句，诸法意先到，意主意做作，其实都话咗俾我哋听，我哋嘅心对于我哋自己系好重要。佢不单止带住你行，帮你去作主，同埋帮你创造好多好多嘅嘢。咁佢跟住落去嘅就话，若以染污意，嗱，如果你嘅心系污染嘅，你嘅心系沉迷嘅，你嘅心系充满贪嗔痴嘅，咁你自然就会 充满咗呢啲一切。 你个心就由即系你揸车嗰个人，嗰个人系饮醉酒，咁你咪撞车啦。嗰个人系好醒目嘅，又识路嘅，咁你个车咪 又顾安全嘅， 又顾安全嘅，又识得几时踩油，几时踩 brake 嘅。嗰个意系点样样？如果个心系污染嘅，系沉迷嘅，贪嗔痴嘅，咁就会点啊？由一个污染嘅心，佢后面就会薄咗落去，或语或行业，由一个染污嘅心推动佢讲一啲说话出嚟。因为染污嘅心就讲啲咁啊，梗系污糟说话啦，即系闹人啊，诋毁人啊，刻薄人啊，去糟质人啊，啲咁嘅衰嘢啦。咁同埋行业，由一个染污嘅心去做一啲咁嘅行为。咁嗰个行为，当然你染污嘅心就真系可以去偷下拐骗啊，杀人放火啊，好似我哋最近嗰啲嗰个仔就杀咗老个老豆老母，话呢啲咁嘅嘢真系。即系都唔知点解嘅，即系唯一就系佢个心系已经系完全麻木、完全蒙塞、完全系俾啲唔知墨汁去遮盖晒。咁你喺咁样嘅时候咧，佛陀啦，咁样去由呢个染污意或语或含业嗰阵时嘅时候，佛陀跟住落就是则苦随彼，就会痛苦就会跟住佢，舆论随受足。咩叫舆论随手呢？就是由嗰个车辘车轮啊，会跟住嗰个拉车嗰个动物嗰隻脚，即係个车辘 一路咁去， 一路咁去囉。譬如话隻牛喺前面，咁隻牛行去 左，咁你个车辘咪跟住左咯，你个牛行去右，咁你只车辘咪跟去右咯。咁即系意思，一定系你个果报一定系会跟住你前面个心同埋个心引发嘅行为。 嗯， 咁嘅意思就系你染污个心，跟住嚟嘅果报就一定系痛苦。 嗯， 你都唔使谂嘅，就好似个车辘跟住嗰个动物只脚咁咯。 嗯， 你个心好重要。 嗯， 如果你个心系染污系狐狸单刀嘅。 嗯， 咁你跟住做啲狐狸单刀嘅嘢，一定落嚟咧，就一定系你会痛苦。 嗯， 调翻转嚟，后边嗰句就系诸法义先道义，主义最多。若于清净义， 嗯， 如果你嘅心系清净嘅，你嘅心系慈悲嘅，你嘅心系觉醒嘅，跟住你讲啲咁嘅嘢，你做啲觉醒嘅嘢， 嗯， 咁你自然就是则乐随彼，咁， 嗯， 个快乐就自然会跟住你，嗯，如影不离形。我哋形影不离呢句就出自呢度嘅， 系，嗯，啊，原来系有个典故咁样出嚟， 系啊，出自呢度嘅。咁， 哦， 意思就系话，哦，你如果你个心清净，你个心慈悲，你个心觉醒去做啲嘢，咁，嗯，自然你就会幸福快乐噶啦。咁， 嗯， 即系佛陀就带出咗好简单几个道理。第一，你个心系好重要嘅， 嗯。 第二。如果你个心系染污嘅，咁你跟住落嚟嗰啲果报咧就会系痛苦噶啦， 嗯。 如果你个心系清净嘅，你跟住落嚟嗰啲亦都会系幸福快乐。 嗯， 咁呢两样嘢你拣啦。 嗯，唔使拣啦，咪你系咪玩我法师？你摆明嘅，我冇理由拣第一噶，我梗系拣第二噶。 应该就拣第二嘅，但系有好多人你见到系拣第一噶嘛。 其实有时我会谂下，我都即刻代入啦。其实我哋唔系特登拣第一嘅，如果我知道系咁痛苦，我唔想拣咯。 嗱，问题就系大家问翻啦，点解啲人唔拣？ 嗯，因为人在江湖咯。 人在江湖系咪就真系冇得拣啊？ 好多时候好似我冇得揀㗎。嗰啲人要做坏人逼我，如果我唔同楼合污嘅话，我就会咁啦。我连份工都冇埋，但我要供楼养车喎。仲有就係话我就有好多細路要有好多嘢我要开支㗎喎。 我个答案就话俾你哋听，你可以跟返你嘅諗法， 嗯， 直至到你觉得哎呀真係太苦啦， 嗯， 我要改变。个意思就係，你一日未苦够呢你都唔会变。当你觉得我太苦啦，唔掂， 嗯， 我真係要变。 係。 咁你就哎呀早啲唔再变，唔使而家太迟。 嗯。 呢，這个真係一个陈新嘅情况。我琴日先有个人嚟搵我，佢去到一个位真係去到即係逼到自己呀，啊，啲咩亲戚朋友啊，男朋友女朋友啊，生意啊，去到一个位真係已经系绝路嚟。佢要走啦。 咁，嗯，走佬啊。 佢就嚟走啦。咁问我法师点啊，到头嚟都系你自己要决定啦。你好多嘢唔捨得，好多责任，好， 嗯， 多唔知乜乜乜乜，我话你冇办法就冇办法啦，你继续喺嗰度踎喺度，个牛喺度死，直至到你一日话我要跳出嚟咯， 嗯， 你可唔可以跳出嚟？呢，這个真系睇你嘅咋。 但系我哋冇得拣，由细到大， 系咪真系冇得拣先？嗱，你，嗯，你话你拣冇得拣都系一个拣嚟噶， 嗯， 系咪冇得拣先？净系你唔舍得某啲嘢，你执着某啲嘢而觉得你冇得拣。 嗯，但系我冇得拣我爸爸妈妈，我冇得拣我个环境噶，啊。 你有得拣你点样对你爸爸妈妈？ 嗯，但我冇得拣由细到大嗰种啊，人哋有好多机会我冇，呢啲系冇得拣噶咯。 嗱，机会就冇得拣，但你点样睇冇得机会？你点样睇冇机会，同埋你点样去装备自己喺冇机会嘅时候。我啱啱就係嗰日睇咗喺一个互联网，喺呢个 YouTube 里面有一条片，就係，是，喺大陆里面最近有一个演讲比赛， 嗯， 就係，是，一个后生女嚟嘅啫，佢就赢咗。佢讲咩呢？佢话我哋啲年轻人，我哋唔好出嚟就话点解人哋有我冇，点解人哋有机会我冇机会。佢话个世界本嚟就係，是，唔公平嘅， 嗯， 你唔好以为样样都要公平。你话你喺呢个唔公平嘅世界里面，你可以怨天尤人，永远都继而令到个心好唔开心。 嗯， 但嗰女仔就话：你唔好咁谂。你话本嚟我就一个人出嚟，本嚟就冇人要对我好，但我一定要对我自己好，我一定要装备自己，一定去令到自己一有机会我就可以上。 嗯， 我而家冇机会唔代表我将来冇机会，机会系成日都有嚟嚟嘅。你话点解呢排成日翻风落雨，喂佢阵间会好甜嘅。 嗯， 咁所以你话我而家人哋有好机会，喂人哋有好机会将来佢可能 miss 咗，或者佢跟住搞到一锅泡。 嗯， 但只要你装备咗自己，你为咗自己去努力，咁 你就会可以将来有机会成就。你有机会冇机会都系睇你个心点样睇呢个有机会冇机会咯。 嗯、 我成日都接触年青人嘅。有啲系家境有钱，有啲系家境贫穷。 嗯， 你话如果我请人咧，我话俾你听，我请穷嗰、那个。 嗯，点解啊？ 佢辛苦，佢知道珍惜。 嗯， 佢知道原来揾食艰难。 嗯， 啲有钱仔啊，即系我唔系诋毁佢啊，太纵坏啦。 嗯， 即系根本就唔捱得啊。 嗯，当然啦，其实有好多朋友啦，即系可能呢啲问题系你成日都会谂。啊！我冇咁多人有咁多機會。不過頭先我覺得好似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嘢，可能佢之前佢有機會比較行得快啲、 嗯， 有所謂嘅網絡嘅人，有錢啲嘅人可能會快啲、 嗯。 但你話佢會唔會贏你呢？真係未必嘅。我見無數呢啲 case 啊。 即係、 嗯、 我哋嗰陣，唉，我有個同學就話俾人，哎呀，佢考得好過我啊，佢叻咗我，我輸咗啊。我话你觉得廿岁你唔好话输咗，你啱开始，我点知道你将来做乜嘢、啊？ 嗯，你讲得好啱啊！ 系咪你即系而家喺呢个位你就话输、嗯，你点可以咁讲啊？你点知道你继续坚持落去五年之后，我点知道你会点啊？ 就好似我哋今个礼拜咁，虽然我一定要离开呢个直播室，要加翻俾我新闻部的同事去报新闻，但我哋下个礼拜仲有机会。只要你下个礼拜留意住我哋新城财经台，你就有机会再听。点会冇机会咧？ 有。 好啦，咁啊，节目时间嚟到差唔多啦，好事，下个礼拜再倾啦，好嘛？ 再见， 拜拜。